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垃圾分类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垃圾处理不当散发的恶臭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生活垃圾之外呢，大厦里的垃圾分类也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有就是乡村的垃圾分类如何推进，和社区的垃圾分类有什么区别，大厦里的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在垃圾分类方面有所建树的北京榜样，来聊聊他们对于垃圾分类有什么样的见解。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阿牛公益发展中心的理事长唐莹莹。唐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好。 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的副经理徐超群。徐经理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北京榜样的女将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垃圾分类这个时段嘛，先请这个唐理事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您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契机下开始推广垃圾分类这个工作的呢？ 好的，我呢是学法律出身的哈，就是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学里面工作。在2014年的时候，为了孩子上学，我们把家从北京城里搬到北六环外的一个小村子，叫新庄村。刚到这个村子的时候啊，特别的不习惯。村里可以说是垃圾满地，污水横流，每走几步就会有一个垃圾堆出现在你的面前。那离我们家门口不到10米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垃圾堆，每次从那里路过的时候都要捂着嘴巴，不然就会有苍蝇飞到你的嘴里面去。那有一次放学哈，路过这个垃圾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小狗死在垃圾堆旁边，儿子非常的伤心，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妈妈，小狗为什么死了？紧接着又问我，妈妈，我们能做点什么？当时看着孩子的脸哈，我就想起了很多年前，我其实曾经怀过两个孩子，但是都不幸流产了。第一个孩子怀了4个多月就胎死宫内，在医院引产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看到孩子的身上全都是黑的。第二个孩子不到2个月又流产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和环境是否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但是在那一天站在垃圾堆旁边的时候，当我的孩子问我我们能够做点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两个还没有出世的小生命。在那一刻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当老师，那一年的10月我去了一趟台湾访学，在朋友家里住了一个月。刚到的第一天，朋友就教我垃圾分类。台北的街道上是没有垃圾桶的，每天晚上7点多，垃圾车就放着音乐准时到我们居住的那个楼下来收垃圾。 2015年哈， 那是2015年的10月份。对，那个场景让我记忆深刻。所以回到北京之后呢，我一直想找机会来尝试。到了2016年3月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哈，我就和村里的几个妈妈，我们组建了一个志愿者小组。我当时向村干部提出可以参考台湾的做法，探索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上门回收的方式。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准备，我就这样走上了垃圾分类的道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是因为之前看到过有一些地方做得比较好啊，就想在这个村里头开始推广这个垃圾分类了。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是您住的是这个昌平的村庄叫新庄村是吧？ 是的，新庄村。 而且这里还有这个志愿小组。 对，我们是几个妈妈组成了一个小组。 那我相信一开始刚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太容易推进吧，应该说会遇到很多挑战。 是的，困难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呢，当时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其实在新庄村当时的探索，最开始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全村的村民相信 让他们相信村委会和我们这个志愿者小组要做的是一件真正给村民带来好处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开始大家会觉得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 麻烦，对，会是一件麻烦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所以我们的入手处是什么呢？我们当时就是从清理成年垃圾开始的。因为这个村子我们刚去的时候其实特别的脏，所以我们志愿者小组就跟村干部一起商量，我们发动了全体村民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清理了很多的垃圾。您能猜到我们能清理出来多少车垃圾吗？ 多少？ 174卡车。 哇， 174卡车意味着什么？就是这个村庄它其实是被垃圾包围的，所以说我可以还能回忆到当时那个劳动的场景哈，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每天清理一条街，不仅把路面上的垃圾一点一点的捡干净，而且还要把那个土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的那些塑料袋给从里扒出来扯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哈，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就是干的热火朝天，那个景象很热闹也特别的感人。后来 我特别好奇，就是男女老幼齐上阵您是怎么动员他们愿意来跟您做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我们因为有一个群哈，是我们志愿者发动了之后就是邀请这个我们村庄有一个学校，有很多的孩子，有很多的家长然后也有一些村民，我们就是每天就在群里就呼吁大家谁愿意来当志愿者去清理垃圾。然后有些人就看到这条街刚好是我们家门口的我愿意去为我们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门口这个环境更好来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说就从最开始两三个人到三四个人，到后来可能就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一点一点的，其实这个氛围就营造出来了。其实每个人都愿意自己家门口更干净。 对对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是的，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个叫做净村行动，就是净是干净的净就是对村庄进行一个地毯式的大扫除就这样的行动，有些村民是参与了，但是有些也没有参与但是呢所有的人可以看到村庄的一个变化。你想想看，174卡车的垃圾被清走之后这个村庄真的是焕然一新，感觉呼吸到的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人性也都开始变得很敞亮哈。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措施，就是要把遍布在村里的大大小小的17个垃圾点位全部都要撤销要改为挨家挨户上门回收。我们把这个叫做垃圾不落地。其实很多年来村里人已经习惯了把垃圾扔到村里的垃圾堆了， 现在其实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习惯。 但是在我们这个村庄当时我们要把这个垃圾堆给撤了，就是如果这些垃圾点都不在了，他们会不习惯的，他们也会不理解的他们会乱扔。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做宣传，所以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宣传让大家都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撤销这些垃圾点，为什么要开展垃圾分类以及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分类。所以我们其实是绞尽脑子想了很多办法。事实上我们这些志愿者其实都没有经验，第一没有乡村的经验，第二没有垃圾分类的经验。当时就是想了大概有四种宣传的方式吧，包括我们集中的培训，包括入户的宣传包括把一些宣传的展板贴在我们村里的大街小巷，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用这个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广播每天就是可能你一起床就可以听到村长在那里，他的声音就出来了各位村民早上好什么什么，就开始来讲这个垃圾分类的事儿，所以大家都耳濡目染。就是您知道我们在村里举办了多少场培训吗？ 举办了 在这个392户的这个村庄哈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开展了大大小小32场培训。 哇， 就是人多的时候可能是几十个人人少的时候可能只有几个人。 就是每两天就一场培训 基本上 是吧？ 对对对，其实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其实在农村要把村民集中到会议室培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很多时候都在地里干活呀，在外面上班只有晚上或者周末才有时间才能把人召集过来。所以我们当时给大家看视频，看王九良导演拍的垃圾围城，让大家了解北京的垃圾，北京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还给大家发环保酵素，让大家了解果皮菜叶它是如何变废为宝的等等。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其实当时我们真的什么经验都没有，每天都是面对不同的问题不停地去讨论不停地去尝试我们这个志愿者小组我们经常吵架因为很多时候很多这个事情我们都不会我们都不懂，所以大家都是各持己见。 比如说那个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到底这个垃圾桶发到这个村里的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发下去然后是入户的时候要怎么入户， 要跟村干部要怎么结对子要来入户，所以说像这些细节的问题我们都没有经验嘛，所以说大家都各自己见、嗯、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开玩笑说我们是三无人员哈、嗯、哪三无？没有钱， 嗯， 然后也没有垃圾分类的知识，然后呢也没有经验，以前都没干过嘛。但是我们 一腔热情， 一腔热情真的是我们这个志愿者小组，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我们都是孩子的母亲， 嗯， 我们都是母亲，我们都希望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哈，所以就是这样怀着一腔热情，我们带动了全村的人来做垃圾分类。 嗯， 您知道我们在新庄是怎么收垃圾的吗？ 是我就想知道，那就没有垃圾堆了，就垃圾都在放在自己家里头。 对， 然后就定点的时候来收。 是的，是的、 啊。 我们每天是放着村歌 啊， 我们村里有一首歌叫《新庄人》啊，这首歌放着这首歌上门收垃圾的，就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走到了你家的门口，你听到音乐了，就把在家里分好类的垃圾拿到门口，交给我们的保洁员。 哦，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每天早晚两次，我们这个村庄是分四组， 嗯， 上门回收。我们收垃圾的场景特别的热闹哈，这个垃圾车边上有保洁员，然后有村干部，然后有我们的志愿者，然后就是浩浩荡荡的上门收垃圾的场景啊。所以当时我们还根据村里的情况，我们因为当时其实北京垃圾分类的立法还没有实施哈， 对， 我们 您这才是16年的， 16年的时候，对、嗯，所以我们自己创造了两桶两箱的分类方法， 嗯， 两桶两箱，两桶就是我们给每户家庭发了两个垃圾桶， 嗯， 一个厨余垃圾桶，一个其他垃圾桶，那两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纸箱是不用发的，让村民自己准备，一个是放可回收物的，因为村民自己攒起来他就卖了，他就不需要再用箱子、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纸箱是装有害垃圾，因为有害垃圾量比较少，所以这是两桶两箱的分类方法。同时我们倡导不用塑料袋装垃圾，你想想如果每户每天都要用1到2个塑料袋装垃圾，又是新的垃圾产生了，所以说我们是倡导大家直接把垃圾放在桶里，然后直接倒到我们的保洁车上的垃圾桶，所以我们叫做桶对桶箱对箱这样的方式来倒垃圾。 做了多长时间的宣传让大家后来能够接受？因为把垃圾堆给撤没了确实也没地儿扔垃圾了，但是这个也很有风险，会容易产生新的垃圾堆，因为你没有让它定点扔垃圾的这个一个地点了，只有定时扔垃圾的是吧？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宣传其实是做了2个多月的时间，除了集中的宣传、入户的宣传，还有这种大喇叭的广播，所以说是我们务必让每一户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撤桶了，我们要定时上门回收了。 嗯， 所以说到了2016年6月9号，我们正式的实施的那一天，我们搞了一个启动仪式，这个启动仪式是让所有的人都参加，而且是通过这样一个启动仪式来宣告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村庄就要把所有垃圾桶撤掉，然后改为上门回收，所以这样的一个仪式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村庄从此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当时真的看到所有的村民99%的村民都特别的配合，那一天早上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我们在全村17个原来的垃圾点位去溜了一圈，发现真的没有一袋垃圾扔出来，我们都特别的惊讶也特别的感动。 嗯，那个时候您和您的这个志愿者小组你们应该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花了很多心血哈。 对，其实我们当时的那个探索哈，在就是小半年的时间之后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哈，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也让社会各界看到了一些希望哈。但是呢，其实在新庄的做法当时也遭到一些质疑，认为不可复制，很难推广。那我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的哈，我在新庄开始探索的第一天就是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进入的，什么也不懂就开始了，所以有朋友说我是说你无知者无畏哈。但是当我一天天深入这项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垃圾治理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 嗯， 所以我本身又是一个较真的人哈，不做则已，一旦做了就希望把它努力做好吧。所以说我就想着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尽力去试一试。那当时我在新庄的工作呢，其实占用了不少在大学工作的时间，虽然说我也努力的完成大学给我安排的很多工作，也想办法把我们的乡村治理的实践跟我的大学研究工作来相结合，但是精力总是有限的哈，很难两全其美。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学对我的这个在乡村做垃圾分类探索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在那个时候，所以在综合权衡之后我就决定离开大学，辞职了，我在2018年就辞职了，然后就来专职从事这件在我看来更有价值吧更有意义的工作。 对，所以我就从一名乡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转变成为一个环保机构的叫做创始人吧，开始了我的这个环保创业之路，其实是一个大龄女青年的创业之路哈。 所以这个取舍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在垃圾分类方面有所建树的北京榜样，阿牛公益发展中心的理事长唐莹莹和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副经理徐超群，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对于垃圾分类的一些做法一些看法，我相信呢对很多朋友应该说也是可以有所借鉴的。您了解垃圾分类吗？红果说了解呀，现在已经成为习惯了，必须要分类的啊，真的是。红果也跟我们分享过哈，说家里头就是两个小的垃圾桶，一个放厨余垃圾，一个放其他垃圾，还有一个袋子放可回收的这个垃圾哈。那么燕林说了，说可以卖钱买猪的是可回收垃圾，猪不吃的是其他垃圾，猪能吃的是厨余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特梅普说了，其他垃圾啊，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干湿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这是我了解的垃圾分类，他所了解的哈，特梅普。然后5434说了，垃圾分类是新时尚啊，现在每天都按照厨余垃圾的分类表把厨余垃圾给单分出来。那么红果也说了，说过期的药品算是有毒有害的垃圾是吧，这个专家也专门来跟我们讲过。 是的，嗯，是的。 然后但是红果还说了，说还我知道大棒骨是其他垃圾是吧， 是的， 因为它从厨余垃圾头得单专门分出来，它太大个了， 因为它会损害后端的设备。 哦，是这样的。燕林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社区组织大家学习这个垃圾分类啊，我看到这个小图，社区印的这个小册子非常的这个详细。我相信你们那时候也印过这种东西是吧？ 对的，我们自己编了小册子，有的。 哦，5434说就是很多玻璃瓶子都归到其他垃圾里头，有点浪费，如果能回收处理就更好了。 玻璃瓶子其实属于低值的可回收，因为它太便宜了没人收，但事实上它其实是可再生的资源。 哦，7758这位朋友说，说对于垃圾分类我了解呀，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成习惯了，我也会告诉别人这么做，把垃圾分类作为一种自觉的这个行为。您看大家都特别的棒。那么草球也争春说了，作为一名党员我经常参与统前值守啊，所以对于垃圾分类我必须了解。大家都好棒啊。1776说了，垃圾分类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好事儿。4438也说了，各位听众朋友都是垃圾分类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呀，哎呀给大家点赞呢。草球也争春说，也为基层工作者的付出来点赞。这里头也包括这个唐理事长，以前唐老师哈、啊。天马行空说了，不过现在还有很多小区分类做得不太好，所以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榜样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些好的经验呀。狮子座的冰说了，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给北京榜样的女将们点赞，垃圾分类利国利民。那么唐理事长呢刚才跟我们说到了，您这个从住在昌平的这个小区想到要把这个小区做一些改变，跟您的志愿者的这个一些朋友们妈妈们一起哈来做这个垃圾分类，到从乡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到成为一名环保机构的创始人，您是开始了环保的创业之路，辞去了大学老师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很多人还是不太能理解的吧。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理解这个行为，包括我的家人都不能理解。 是，那你这个环保机构您得做些什么呢？怎么来探索适合这个新庄村，实际上是适合村庄的这种垃圾分类的道路哈？ 其实新庄村在我们探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跟刚开始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其实一个村庄的经验和做法它不足以证明可复制性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村庄可以这么操作，那换了别的村是不是可行。所以而且它不足以呈现垃圾分类这个链条上更多更重要的更复杂的问题，它需要规模化成建制的来推动全镇的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哈，我就向当时的兴寿镇 我们这个镇叫兴寿镇， 嗯， 党委书记，当时的党委书记叫杨玉文， 就是，村庄的上级， 上一级，就是上一级，这个镇党委书记叫杨书记， 嗯， 我当时向他提出了能不能在我们的全镇来推广垃圾分类的这样一个想法和建议啊，没想到当时就得到了杨书记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当时啊，国家就提出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大的战略了，哦，所以我们认为垃圾分类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同时它可以为我们的党建工作来提供一个重要的载体和抓手， 嗯， 所以当时我们的很多想法就得到了兴寿镇这个党委和政府的这个认同，我们不谋而合，可以说是，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跟政府合作来共同探索如何在全镇的20个村来开展垃圾分类的工作， 嗯， 其实，在从一个村到一个镇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只是凭着一股勇气吧，就觉得这个事儿要往前推，否则的话就是在一个村庄还是没有说服力，影响力也是不够大的， 嗯， 所以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党建引领这4个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这4个字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挺空的哈，但是在我看来它不是一句空话，垃圾分类它其实必须是一把手的工程， 嗯， 所以在我们这几年的合作当中呢，我们看到兴寿镇的党政一把手，他们不仅是把握大局引领方向的这样一个角色，他们更是怎么讲呢，亲临一线，躬身入局，他们经常是到，因为我就住在新庄村哈，我们家的那个饭桌经常就是大家开会的一个会议桌，就是真的我觉得很幸运能跟这样的具有这种开创精神和创新意识并且愿意担当的这样的地方政府来合作。我现在回想起来哈，可以这么说，我们从新庄这样一个村庄到兴寿， 嗯， 从新庄模式到兴寿模式这样的形成哈，我们跟这个兴寿政府是并肩作战共同创造的， 嗯， 所以现在回想我们是那种战友的情谊， 也就是说从2018年开始您已经是不满足于在这个新庄村了，因为新庄村已经做得很好了，您想进一步推广在兴寿镇得有多少个村了？ 21个村， 从在一个村子里头做这件事情当时都非常艰难，现在在21个村子推广，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哈，因为我们跟这个镇的合作，我们就是来评估了一下其他村庄跟这个新庄村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嗯， 哪些措施和做法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需要再改良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探讨， 嗯， 所以说这几年跟杨书记和他的团队的这个合作和互动哈，让我非常的成长，就说实话哈，像我们这样在大学里做研究时间长了的这种角色哈，我们会有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臭毛病，怎么讲呢，就是总是活在一些概念里面，活在一些理论里面，我们习惯了从一个理论到另外一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但是有一些理论是跟实际情况是相差很远的， 嗯， 所以说这几年在跟杨书记这样的基层干部一起共事的时候，他们给我的熏陶和启发非常的多，他们从来不讲理论，或者很少讲理论，他们只讲故事，只讲经历， 嗯， 只讲见地，都特别直接，他们谈事情都要讲到点子上，从来没有废话，对，所以说在我看来我需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特别的多。 跟我们说一说吧，在这个兴寿镇推广的多长时间，应该说现在还一直在推广哈，成效如何吧？ 嗯，我们这个成效其实是非常的自豪的，可以说是，因为在新庄村这个村庄本身它的参与率跟正确率就已经能达到90%以上了，而且它带动了全镇上了一个台阶，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到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整个兴寿镇实现了一升一降的这样的成效，什么叫一升一降呢哈，就是厨余垃圾的总量我们在2020年比上一年增加了近1500吨，全年的厨余分出率是 20.6%，其他垃圾的总量呢是在2020年比上一年减少了9000多吨。9000多吨是什么一个概念哈，如果不做垃圾分类的话这些垃圾会怎样，如果厨余垃圾不分出来的话它会跟厨余垃圾一起又到了后端去混烧混合填埋，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成果。那整个全镇的这个环境哈，可以说是从垃圾满地到垃圾不落地，从前端的分类转移到末端的处理，实现了从全区倒数到全市示范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真的是 非常显著的这个成效了哈。从这个乡村做这个垃圾分类，您是投身这个专职这个环保机构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可以推广了。所以你也一直在探索这种垃圾分类这种模式，后来是从这个乡村推广到了这个城市，推广到了社区里面，是吧？ 是的，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万科基金会支持下，我们来到了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一个社区，叫建设部社区。我们当时来协助社区的居委会和物业来推动垃圾分类的工作。 我想知道在社区里头后来取得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在我回想这2年的探索哈，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在城市里推动垃圾分类比农村还要难，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又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难度。我们在这个建设部社区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社区有34栋居民楼，有3000多户，常住人口将近1.5万，基本上是有十几个村庄这样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刚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整个大院里有58个桶站，居民的参与度还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跟居委会、跟物业、跟基金会来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深入的走访和调研，制定了工作方案。然后为了推进这个，为了迎接我们去年这个北京条例的实施，我们协助社区对居委会、对居民、对志愿者和保洁员进行了多轮的培训。我们在5月12号的那一天，社区正式实施了厕桶并站和定时投放，原来的58个桶站合并为现在的11个驿站，原来的24小时投放改为早晚2个时段。其实在最初第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哈，社区的工作者呀、党员、志愿者、还有居民的志愿者、还有保洁员，他们都在桶站轮班的值守，面对面的指导居民。其实我们的保洁员和志愿者受了不少的委屈，但是我们已经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期了。这个小区到现在厨余垃圾哈，从过去的每天不到10桶，到现在能分出来20多桶、30多桶，这里面凝聚了每个人真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小区去年底的时候，他入选了北京市的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好，那么通过这个唐理事长的介绍哈，我们真的是看到了一位叫垃圾分类的这个小白哈，从怎么样这个受到从就别的这个城市哈受到这些启发，然后开始做这个工作，然后到全身心的投入这个工作，帮助乡村、帮助社区取得了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个成效哈。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垃圾分类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除了生活垃圾，大厦里的垃圾分类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另外呢，乡村垃圾分类如何推进，和社区垃圾分类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是系列访谈节目《对话城市管理，共建美好家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在垃圾分类方面有所建树的北京榜样，来聊聊他们对于垃圾分类有什么样的见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是阿牛公益发展中心的理事长唐莹莹和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的副经理徐超群。这个刚才呢，这个我们嘉宾的讲述也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感慨啊。5434就说了，垃圾分类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但是要真正做好还是很不容易的。目前只是简单的分厨余、有害、其他、可回收等四大类。另外呢，把这个大件的固体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家具，作为单独的一类。要想把垃圾变废为宝，还需要细分，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的经验。哥大也说了，每天啊，我都要进行垃圾分类，不分类扔就觉得没按要求完成，会被大爷大妈们鄙视。4438说了，北京实行垃圾分类以来，最大的成绩呢，就是把厨余垃圾单分出来了，但是还存在分得不够彻底的问题。有的人家还把厨余和其他垃圾会放在一起，要想把这个各类垃圾严格按类别分清，还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另外呢，乐乐1335也说了，说我们小区就有三个垃圾分类的投放桶，厨余、可回收，还有这个其他。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唐理事长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这个投身公益事业，尤其是做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感想和体会哈。接下来我们请这东直门这个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的副经理徐超群徐经理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这个垃圾分类，今天跟我们主要讲的是，因为您是做这种大厦管理的，主要是在这种写字楼大厦的这种垃圾分类是吧？ 对。 您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厦这种管理其实工作也很多哈，怎么这个垃圾分类就变成了您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了呢？ 好的，主持人，我也先介绍一下我的公司，可能大家刚才听到我公司的名字也比较长，我叫中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然后是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那我们中海实业公司呢，是集这个开发建设、资产管理、物业管理、离退休服务、车辆，还有餐饮、医疗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综合服务的这种服务公司，是我们中国海油集团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所以呢，国有企业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属性。那作为垃圾分类这个事情，也是国家的这种重大的一个战略部署。然后，那么我们作为国企，保护生态环境，那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那在去年这个5月1号呢，北京市实施生活垃圾这个处理条例。我们呢，作为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基层管理人员，我就想，那如何把这个垃圾分类实施落地，如何引导我们广大的驻沙客户还有我们同事养成垃圾分类的这个良好习惯，就是我特别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020年5月1号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对， 应该说有很多人都投身到这个工作当中来， 对， 那么那个时候您想了一些什么办法呢，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垃圾分类？尤其这种大楼里头跟家里头又不太一样哈，大家这种可能跟那个社区里头有那么多人看着，是吧？ 对， 又不太一样。 对， 要根据您的这边的这个工作属性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是，首先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要在我们大厦营造一个要开展垃圾分类的一个氛围。首先呢，我就是要做的就是 本身我们作为大厦物业管理人员，我们先要吃透相关的这个政策，然后吃透相关的这个精神，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等等这些，然后掌握这种方法，然后我们得首先保证我们的所有的这种管理方的人员要了解他的这种方法，所以我当时还制作了这个宣传手册。这个宣传手册的内容当然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垃圾分类呀，垃圾分类内容是什么呀，包括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标准是怎么做，然后所以呢正好四月份是我们那个爱国卫生月，去年的爱国卫生月也是这个防疫有我爱卫同行，所以我们就结合爱国卫生月，我们把垃圾分类一个宣传的一个启动活动就放到里面了。我们相当于陆陆续续持续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就相当于给大家传递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说我要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了，在五月一号正式实施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很突兀。那这就是一个前期的我们一个氛围的营造，当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种大屏幕啊一些公共的宣传媒介呀，然后宣传一些垃圾分类的这种基础知识，相当于大家这个整个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高涨的这么一个热情的这个状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在后面可能就是一个引导的这个一些做法了。其实这个引导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有很多都是习惯性的做法了，你重新可能要改变大家一个习惯的话，那引导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像刚才之前说的这个氛围的营造我就不再详细说了。那后面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呢就是其实上我们大厦原来啊是在有在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就是但是现在我们五月一号正式实施垃圾分类以后，它有新要求了，它有新标准了啊，那我们可能就要对应的要有一些新措施。 大厦可能会比这个小区会好一些，它没有什么厨余垃圾吧？ 有的，也有， 为什么？ 对，也是有的。那么我就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是怎么引导大家养成这个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的。那首先呢，我们先做了一个垃圾分类的这样一个分区的设置。那它这个分区的设置呢，其实上我们就是把大厦的一些功能按照它的功能，然后进行了一个分区。那么就是按照大家的这种行为习惯呀，还有这种行走路线呀，办公室可能产生的垃圾呀，我们就分成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分成了这种办公区域，那办公区域包括大家的办公室会议室，那公共区域呢可能就有这种走道啊，然后电梯厅啊，开水间呀，卫生间呀，我们根据不同的区域的功能设置不同的垃圾桶。那比如说在我们客户的房间我们就设置了四色垃圾桶，那比如说我们在开水间，我们就是比如大家可能打热水同时可能会有茶叶渣，我们就分成了这种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那比如说卫生间，那就只有其他垃圾，我们就只摆其他垃圾桶。所以我们从源头开始我们就设置了一个分区， 不同的地方就不同的这个垃圾 桶。对，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刚才也说到我们原来是有垃圾桶，就是我们每个客户的工位下面是有一个的，但是我们既然要做到源头我们就集中管理，我们在一个房间的这种公共区域设置一个垃圾分类区，我们按照8到12个人的一个标准设置一个垃圾分类区。那垃圾分类区里就包括四色垃圾桶，那就是一个可回收，一个其他，一个厨余，一个有害啊，是这样，相当于从源头我们就做到这样一个垃圾分类。然后呢大家肯定就想，那我扔的时候我怎么扔呢？怎么能提高这种准确的投放率呢？那我就在设计了一个特别大的四色垃圾分类的一个标识。那么这个标识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呢也是按照四分法，那它包括可回收，其他还有害。那么这个垃圾当时的这种对应的小标识里也是办公室里经常会产生的这种垃圾，让大家投放的时候一对就知道放到哪个里面。就 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哪些是大家容易产生疑惑的哈，主要是 疑惑的呀。我想想 就容易这个扔我这是扔这儿呢还是扔那儿的，是吧？ 对，它主要就是比如说这种纸张我一看它可能是这个其他垃圾，我一对照我就扔到那个里面了。 对 等等这些，然后包括有的时候这种电池，大家一看哟电池我就有点纠结了，那它是有害垃圾还是其他垃圾。后来发现这个原来这个现在基本上不是充电的电池都是这个 其他垃圾， 对，然后它正确投放了。而且我们在中间我们把那个分享萌嵌到里面了，如果要是还有其他比较大家比较疑惑的扫码， 这 对账。 口罩算是什么垃圾呢？ 用完的口罩， 用完的口罩，它其实上是其他垃圾，因为我们没有在医院的这个范围，它其实上它就不算说是这种医疗的这种垃圾，所以我们就把它算作为其他垃圾。 哦， 嗯。 哎，这个还真不错。 对，然后呢，这是这个分区。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分完以后呢，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原来的垃圾桶都是黑色的。 嗯， 那现在呢，我们可能它是其他垃圾是蓝色的，这个厨余垃圾是绿色的。那怎么能节约费用呢？我们当时就把那个新的标识嵌到了里面，然后呢，把这个整个桶身。然后印刷了重新的标识，然后把这整个桶身糊上，相当于，然后做了一个二次的小改造，又省费用了。然后大家就是因为颜色对大家的这种视觉冲击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它在投放的时候也会比较精准。 嗯， 那再 把原来的一些旧垃圾桶重新包了一下颜色， 对，然后我们就重新要二次利用了。那客户又有提问了，说那我们都分得很清楚了，那保洁收的时候会不会就？一个车都给我拉走了，那我们辛辛苦苦分半天，到最后你们都一块收走了，又造成垃圾的二次混装，那怎么解？ 小区垃圾分类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 对，都会有这种困惑。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做的更加细致，我们在不同颜色的垃圾桶里面，我们套上对应的颜色的垃圾袋，然后呢，在保洁收的时候，他也用大的那种大型号的垃圾袋，然后收同颜色的。可能你有的时候跟保洁说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什么，他可能在接受起来会比较困难。 嗯， 但是我们用颜色区分，就告诉他这个颜色的你就装到这个颜色的大袋子里，这个颜色的就装到这个大颜色大袋子里。比如说，我们这个其他垃圾我们用的是灰色垃圾袋，那灰色垃圾袋就装到我们保洁的大的灰色垃圾袋里。那么蓝色的其他蓝色的是这个可回收，那么我们就对应收到保洁的蓝色的这个大袋子里。这样的话，从客户的感官说，哦，我分的垃这个分类好的垃圾到了保洁那里也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不会造成二次混装。所以从这种引导整个的这种过程中，就大家产生了一种彼此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写字楼这一块，就是我们相当于这个办公区域这一块。那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肯定我们大楼里是有餐厅，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厨余这一块，厨余这一块我们餐厅这一块也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尝试。它怎么尝试的呢？比如说它这个原来我们都是喝那小酸奶盒的那种的，然后现在不是提倡垃圾减量了吗？然后我们就购置了一台酸奶机，然后餐厅自制酸奶，然后我们用那小碗打，喝多少打多少，然后这样呢也避免了浪费，然后也减少垃圾产生。那同时呢，我们这个餐厅呢还把这些这种边角料，做了一些这个什么小咸菜呀，然后包括一些根茎，我们做成了包子馅儿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豆腐渣呀，往我们做成小丸子、狮子头啊，然后其实上也很清爽的吃起来， 是， 然后这样的话呢，也是达到一种垃圾减量，然后从源头我们做到一些垃圾的这个再次利用，然后让它也实现了这种再生的这种功能，然后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一系列做法吧，然后还是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垃圾分类还有垃圾减量的一个效果。 还真是，我们平时哈请的人来说小区的这种垃圾分类会比较多，哎，这种单位的啊还真是我们还听得不太多啊。这个单位做这个，其实想一想看，人家有一多半的时间很多人都是在单位度过的， 对， 那很多垃圾也是会在这里产生的， 是啊， 所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哎，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草球也争春说了，垃圾分类是大家的事儿，只有所有人都行动起来才会有好的效果，加油。那么现在呢，中海实业东直门海油大厦管理分公司的副经理徐超群正在跟我们说，在这个企事业单位里头如何来做这个垃圾分类啊，你们也做了很多这种细致的工作，但是怎么让大厦里就是单位里的这个单位和员工都支持您的这个工作呢？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做法。 好的，主持人，我们东直门海油大厦呢目前的这个入驻客户呢大概有十家，那这十家呢其实上都是我们海油下面的这个二级单位。我们平时呢这个整个在大楼里办公呢的人数能达到1000多人。这垃圾分类这个工作呢，其实上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过程。自上而下就是从我们集团公司到我们各单位，然后再到我们各级领导，然后到各级人员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就首先我们达到了一个想做愿意做的这么一个方式，然后自下而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了 了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和引导，然后大家也愿意配合，我们越做得越来越好。 嗯， 那么呢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大家可能刚才就想说啊，那你有十个单位，那你怎么协调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大楼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我们组建了这个大厦的这个管委会。大厦管委会的这些组建呢，就是相当于由各个单位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员，然后还有我们一些服务单位组成。那么这个大厦管委会是干什么的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厦管委会它不是有服务单位吗，就定期给客户做一些汇报，就比如说我们定期开展一些工作，因为有的服务工作是大家能看到的，有的是看不到的，所以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了解，也让大家更加支持和理解我们的工作。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大厦管委会这个平台，把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拿出来一起探讨，一起讨论，就形成了这种共商共管共治的这么一个很好的这种议事规则，然后也就形成了大厦的这么一个共同大家认同的这么一个良好的这个管理秩序。 嗯， 其实上就是大厦管委会发挥了一个很大的这种平台。说到垃圾分类，刚才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汇报了我们的这个工作方案啊，大家还是特别支持和认可的。然后呢，我们后续呢也是前期我们做了方案，后续是我们的党员加团员，然后加上客户单位的党政工团，他们可以发动的一切的力量，包括一些党员呀，包括一些这种工会工作人员呀，还有一些先进团员，还有先进青年呀，都集合起来。然后我们通过设置这种分区的形式，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像包产到户似的，我们的党员和他们的党员结对子。然后形成这种突击队的这种方式，我们通过不断的宣讲，不断的宣传，让大家知道这个垃圾分类的这种意义，还有这种标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上有的时候前期说白了，我们也会有一些检查，就是说哎，看看垃圾分类的好不好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对这个工作理解的层次是不是能够达到统一呀，等等这些。其实上在不断的跟大家沟通的这种过程中，一个是垃圾分类这个工作就普及下去了，再有一个呢，这个工作的质量也越来越高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上它也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也给我们反馈了很多特别好的意见，比如说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像周六周日我们都不上班，周一一早就是周一第一天上班的话，大家就会反映说快递特别多，能不能增加频次。后来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就说呢，这个我们就增加了回收频次。我们每天的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是我们这个放广播操的时间，正好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让这个保洁入户把一些大件的什么这个快递箱啊，然后什么这种塑料袋可以再利用的，我们就回收。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这个办公室的垃圾堆放，然后再有一个呢，然后也能够提高一些这种周转相当这个效率，相当于也是做到了这个垃圾减量的一个效果。 你们还有一个完整的运输链条是吧？ 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运输链条。那说白了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我们这个垃圾产生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我们这个运输过程中，然后相当于我们也是引入了一些专业的这种公司啊，从我们这边出去以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二次分拣非常标准了，然后到了这个我们的垃圾清运公司，然后最后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属地的这种运输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区里头。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唐理事长说的，我们这个垃圾也是不落地的啊。 跟我们来说一说你们取得的成效吧。 好的，我们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取得的这些成效呢，其实上我们这个经过大家多方的这个努力吧，我们这个垃圾日产量然后减少了23%，我们厨余垃圾量呢也减少到了12.5%，这个都是通过我们统计垃圾的这种产生量，然后来这个出来的，所以我们确实也达到了垃圾减量这么一个效果。 下一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的这个做法，或者是说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上我刚才也在说，我们这个实业公司，我们实业公司下面有很多的这种大的这种楼宇，然后包括我们也有一些社区，我们也有一些什么这个工业园区。那你就是举个简单的这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做法，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推广，其实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还做到了一些实验田，绿色实验田，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垃圾，然后 稍微沤一下，然后我们在科技园那边有一个绿色的一个蔬菜基地， 嗯，发酵一下， 对，发酵以后，然后我们施肥完了以后，我们种出来的这个菜又返回到了大家的这个餐桌上， 嗯 啊，其实上就这个又相当于就是绿色循环了。那么有的单位呢，它这个场地比较充裕，然后也引入了这个厨余垃圾的这个厨余设备， 嗯 啊，就相当于它在这个油水分离呀，然后包括这种粉碎垃圾的这种过程中呢，更减少了这种对环境的污染， 嗯 嗯，其实上就是我们这个措施已经遍地开花了， 特别棒， 嗯。 最后也想请唐理事长来说一说吧，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垃圾分类，我相信您也有很多这个感悟和想和大家分享的哈。 嗯，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城市和乡村来推广垃圾分类，遇到的最大困难哈，其实可能就是人的意识的改变。 嗯， 其实垃圾分类不仅仅是把垃圾分好分对，它其实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很重大的一个改变。 对， 其实这样的改变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出的。 嗯， 刚才也大家也说到哈，大部分人其实有从众的心理的，看到别人不分，或者是看到这个自己分了之后，收银车又把他们混在一起了，他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建立信心的。 嗯， 而且他也可能对政府这个收银体系会产生失望， 嗯， 所以呢，我们在一线的宣传当中，我们会特别重视的一点是，我们不仅仅需要让每个人看到垃圾分类和个人个体健康的关系哈， 嗯， 还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垃圾分类这个复杂的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嗯， 如何运转的，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它需要政府和企业做大量的工作。 对，尤其您自己投身其中之后才发现哈， 对，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分了四类摆了四个桶就能完成的，它其实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它其实是每个人的责任，它不仅仅是依靠政府就能完成的， 嗯， 所以说我特别是想要呼吁大家哈，每个人我们都要亲身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 嗯，8216这位朋友说，垃圾分类的宣传啊，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再有就是能否简单一点，倒厨余垃圾还要先刺破垃圾袋，有点麻烦。二位给解释一下，这个刺破，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垃圾袋它本身它就不是这个厨余垃圾里面的是吧？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大家，或者说叫倡导吧，大家用厨余用塑料袋来装垃圾之后，拿到我们的桶前是叫厨袋投放或者叫破袋投放。 嗯， 这样的投放其实是要把塑料袋扔到其他垃圾里面去的。 嗯， 如果你扔到厨余垃圾桶里面，它是不能够降解的。 对，这其实就如果连着塑料袋扔进去的话，这个收厨余垃圾的那些人，人家其实还要再给您做一次二次的分拣， 他对后端会造成很大的这个 很大的 麻 烦。对对对，大家其实明白这个之后，就您自己倒垃圾的时候麻烦一下，就是把这袋子弄破了就放过去，可是如果您没有弄破，很多人都扔在厨余垃圾的那个桶里头全是塑料袋的话，那收那个桶就会非常麻烦了哈。 而且如果装着袋子的话，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混的其他垃圾 哦。所以现在不是志愿者值守还是很重要的，要看一下哈，咱们这样值守的看一下，也能够加快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效率哈，提高它的这个垃圾分类的效率。既然大家已经做了，咱们就做好，让这个后端更省事儿一些。好，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尤其是二位这个北京榜样哈，在垃圾分类方面。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心血，也有很多好的方式和方法，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大家进行了分享，特别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也希望你们这些好的经验能够继续推广和普及下去，让咱们北京的这个垃圾分类能够走得更快更好一些。好，谢谢二位。 为了地球妈妈不再流眼泪，来把所有垃圾全部都分类，为了以后都是健康的北来把所有垃圾全部都分类，为了濒危动物都不被摧毁，来把所有垃圾全部都分类，别等到流浪地球你再后悔，来把全部垃圾都分类。用象牙制成了象牙佛，我想还能够给你理想的生活，仅仅讲一下有多少恶魔才会让自然变得如此浑浊。哎，你没所谓，车撞跑无聊好干脆，等到拍了照被嘲笑，会不会有那么一丁点羞愧？干垃圾是垃圾，分开丢到垃圾桶，可回收不能回收，了解清楚看看哪一种。养成这个良好习惯，让祖国河山保持璀璨，提升妈妈的安全感，我是保卫环境的先行官。为了地球妈妈不再流眼泪，来把所有垃圾全部都分类，为了以后都是健康的 baby， 来把所有垃圾全部都分类，为了濒危动物都不被摧毁。